第八是护持正法。 这种法就是指各种宗教的法，宗教有正有邪，法也有正有邪。邪教的邪法最害人心，自然应该禁止。 而具有正知正见的佛法是最容易劝导人心挽回善良风俗的呀。 若是见到了有人破坏，一定要尽全力去保护维持，不可以让他得逞。 第九是敬重尊长。 凡是学问深、见识广、职位高、辈分大、年纪老的人都称为尊长， 我们也都应该敬重，不可看轻他们呢。 第十是爱惜物命。 凡是有生命的东西，虽然像蚂蚁那样小，也是有知觉，晓得痛苦， 并且也会贪生怕死哦。 我们应该要哀怜他们，不可以乱杀乱吃。有人常说， 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要给人吃的嘛。 这话最是不通了， 而且也都是贪吃的人所造出来的话呀。 以上所讲的十种只是大概的说明，下面我们再分别的举例说明。 什么叫做与人为善呢？ 从前虞朝的舜，在他还没有做君主之前，在雷泽湖边看见年轻力壮的渔夫都挑选湖水最深的地方去抓鱼， 而那些年老体弱的渔夫就只能在水流的急而且水较浅的地方抓鱼。 水流的急，鱼停不住， 浅滩的水少，鱼也比较少， 当然比不上水深的地方，鱼都在那里游来游去，容易抓。 而那些年轻力壮的渔夫却都把好的地方给占去了。 舜看见这种情形，心里面非常的悲伤，同情他们，就想了一个方法，自己也去参加捉鱼。看见喜欢抢夺的人，就把他们的过失掩盖起来，而且也不对外讲。 看见那些比较谦让的渔夫，便到处称赞他们，拿他们做榜样， 并且学习他们谦让的模样。就这样，舜抓了一年的鱼，大家都把水深鱼多的地方让出来了。 舜的故事不过是用来劝化人，千万不可以误解是劝人去抓鱼。要知道，抓鱼是犯杀生的罪孽，绝对不可以做呀。 像舜那样明白聪明的圣人，为什么不干脆说几句中肯的话来教化众人，而一定要亲自参与捉鱼呢？ 要晓得，舜不用言语来教化众人，而是拿自己作为榜样，使人见了心生惭愧而改变自己的自私心理，这真是一个用心良深的人所费的苦心呐。 我们生长在这个人心败坏、道德沦丧的时代，做人很不容易，因此别人有不如我的地方，不可以把自己的长处去盖过别人。 别人有不善的事情，不可以拿自己的善来跟别人比较。 别人能力不及我，也不可以用自己的能力为难别人。 自己纵然有才干聪明，也要收敛起来，不可以外露炫耀，要做到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样，要将聪明才干看成都是虚的假的一般。 看到别人有过失，应该替他包含掩盖，如此一方面可以使他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他因为有所顾忌而不敢放纵。 若是扯破了面子，他当然就没有顾忌了。 看到别人有些小的长处可以学的，或者有小的善心善事可以记的，都应该立刻放下自己的主见，学习他的长处， 并且称赞他，替他广为传扬。 一个人在平常生活中，不论讲句话或者是做件事，都不可为自己而起了一种自私自利的念头， 应该要为社会大众设想，定出一种规则，使大众可以通行遵守。 这才是一位伟大的人物，能够把天下所有的一切都看作是公而不是私的一种伟大的度量。 什么叫做爱敬存心呢？ 君子与小人从外表来看，常常容易混淆，分不出真假。 因为小人会装作假仁假义的样子来冒充君子， 而君子与小人的分别就在存心。君子是善，小人是恶，彼此相去很远，他们的分别就像黑白两种颜色，是绝对相反不同的。所以孟子说， 君子所以与常人不同的地方，就是他们的存心啊。 君子所存的心只有爱人敬人的心，因为人虽然有亲近的、疏远的，有尊贵的、有低微的，有聪明的、有愚笨的，有道德的、有下流的，千千万万不同的种类， 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的同胞，都和我们一样是有生命、有血肉、有感情的呀。哪一个不该爱他、敬他呢？ 爱敬众人就是爱敬圣贤人，能够明白众人的意思，也就是明白圣贤人的意思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 因为圣贤人本来都希望世界上的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，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， 所以我们能够处处爱人，处处敬人，使世上的人个个都平安幸福，也就可以说是代替圣贤，使这个世界上人人都能够平安快乐了。 什么叫做成人之美呢？ 举例来说，若是把一块里面有玉的石头随便乱丢抛弃，那么这块里面藏有美玉的石头也不过是跟瓦片碎石一样一文不值了。 若是把它好好的加以雕刻琢磨，那么这块石头就会变成非常珍贵的宝物徽章了。 一个人也是如此，全是靠劝导提引，所以看到别人做一件善事， 或者是这个人立志向上，而且他的资质足以造就的话，那就应该好好的引导他、提拔他，使他成为社会上的有用之才， 或是夸赞他、激励他、扶持他。如果是有人冤枉他，就应当替他辩解冤屈，替他分担无端被人恶意的毁谤， 甚至可以设法代替他，顶替他被毁谤的事实，减轻他所承受的毁谤，这就叫做分谤。 务必要使他能够立身于社会，而后才能算是尽了我们的心意。 大概一般人对与自己不同类型的人都不免会有厌恶感，譬如小人恨君子，恶人恨善人。 而在同一个乡里的人也都是善的少，不善的多。 正因为善的人很少，不善的人多，所以善人处在世俗里常常被恶人欺负孤立，很难立得住脚。 况且豪杰的性情大多是刚正不屈的，他们并不刻意修饰外表，而世俗的眼光见识不高，只看外表，就会对他们说长道短，随便批评。 所以做善事也常常容易失败，善人也常常被人毁谤。 碰到这种情形，只有全靠人人长者，才能够纠正那些邪恶不善的人， 也才能够教导指引他们改邪归正啊。 此外还要保护帮助善人，使他能成就善业，像这种辟邪显正的功德才是最大的呀。 什么叫做劝人为善呢？ 一个人既然已经生在这世上做了人，哪一个没有良心呢？ 但是因为积极的追逐名利，弄得这世间忙碌不堪，只要有名利可得，就昧着良心不择手段地去追求，那就最容易堕落了。 所以与别人往来相处，就要时常地留心观察这个人， 若是看他要堕落了，就应该随时随地地提醒他、警告他，使他的头脑清醒，远离糊涂混乱。 譬如看到他在长夜里做了一个昏昏噩噩的梦，一定要叫唤他，使他赶快清醒。 又譬如看他长久陷在烦恼里，一定要点醒他，使他的头脑转为清凉。 像这样以恩惠待人，劝人为善，功德是最周遍最广大的了。从前韩文公就曾经说， 依靠来劝人，只在一时，事情过了也就忘了，并且别处的人无法听到，效果比较小。但是以书来劝人，则可以流传到百世，并且还能传遍世界，所以作善书有立言的大功德。 这里说的以口来劝，用书来劝，与前面所讲的与人为善比较起来，虽然较为注重形式， 但是这种对症下药的事时常会有特殊的效果，所以这种方法是不可以放弃的呀。 并且劝人也要劝得得当，比如这个人太倔强，就不可以用话来劝。你若是用话去劝他，不但是白劝，你所劝的话也成了废话，这叫做失言。 如果这个人性情温顺，可以用话来劝，而你却是不劝，错过了劝人为善的机会，这叫做失人。 失言和失人都是自己智慧不够，分辨不出来，就应该自己仔细的反省检讨，唯有这样才能不失言也不失人。 什么叫做救人为急呢？ 患难颠沛的事情在人的一生当中都是常有的，假使偶尔碰到患难为急的人，应该要将他的痛苦当作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， 要赶快的设法解救，看他是否有什么冤屈压迫的事情， 或是用言辞来帮助他申辩明白， 或是用种种的方法来救济他的困苦。 明朝的崔子曾经说， 恩惠不在乎大小，只要能在别人危急的时候及时的去帮助他就对了。 这句话真正是仁者所说的话呀。 什么叫做心见大利呢？ 讲小在一个乡里， 讲大在一个县内。 凡是有益公众的事，都应该发起兴建。比如说，开辟水道来灌溉农田， 或是建筑堤岸来预防水灾， 或者是修筑桥梁使行旅交通方便， 或是施送茶饭救济饥饿口渴的人。 遇到机会就要劝导大家同心协力，出钱出力来兴建。纵然有别人在暗中毁谤你、重伤你，也不要为了避嫌疑就不去做， 也不要因为怕辛苦、担心别人嫉妒怨恨就推脱不做。 前面所说的这些都是不可以的。 什么叫做舍财作福呢？ 佛门里的万种善行以布施最为重要。讲到布施，简单的说就是一个舍字而已。 什么都舍得，就合佛的意思了。 真正明白道理的人是什么都肯舍的，譬如自己身上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、身体、念头，没有一样不肯舍掉。 当年佛陀在尚未成佛以前的修行过程中，就曾经舍身饲虎。 在身外的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也都可以一概舍弃，一个人所有的一切没有一样不可以舍掉的。 能够如此，那就身心清净，没有烦恼，就如同佛菩萨一样了。 若是不能什么都舍，那就先从钱财上去着手布施。世间人都把穿衣吃饭看得像生命一样的重要， 因此钱财上的布施也最为重要。 如果能够痛痛快快施舍钱财，对内而言可以破除自己小气吝啬的毛病， 对外而言则可以救济别人的急难。 不过钱财非常不容易看破，刚刚开始做难免会有一些勉强， 但是只要舍惯了，以后心中自然安逸，也就没有什么舍不得了。 这种方法是最容易消除自己的贪念跟私心了， 也可以消除掉自己对钱财的执着与吝啬。 那么什么叫做护持正法呢？ 法是千万年来一切有灵性的有情生命的眼目， 也是真理的准绳。 但是法有正有邪， 如果没有正法，如何能够参与帮助天地造化之功呢？ 如何能使人人各尽其位，万物各得其所，就像财不成一一样的成功呢？ 又如何能使人们脱离那种种的迷惑与束缚，建设整理世上一切的事物，和远离生死轮回的苦海，达到究竟的清净快乐呢？ 这些都需要靠正法的导引，才能使我们走向光明的大道啊。 所以凡是看到圣贤的寺庙图像、经典、遗训，都要加以敬重。 至于有破损不全的，也都应该要加以修补整理。 而讲到佛门正法，尤其应该以敬重的心来传播宣扬， 使得大家都能够重视它，这样才可以上报佛的恩德呀。 这些都是更应该全力去实践的。 什么叫做敬重尊长呢？ 家里的父亲、兄长， 国家的君王、长官， 以及凡是年岁、道德、职位、见识高的人， 我们都应该要格外的敬重他们呢。 在家里侍奉父母，要有深爱父母的心与委婉和顺的容貌， 同时说话的声音要温和，语气也要平顺啊。 这样不断的熏染成习惯，就自然会变成了好性情。 这就是和气可以感动天心的根本办法呀。 出门在外，侍候君王，不论什么事都应该依照国法去做， 不可以以为君王不知道，自己就随意的乱做。 对一个犯了罪的人，不论他的罪是轻或是重，都要仔细的审问，公平的执法。 不可以以为君王不知道就作威作福冤枉人呢。 服侍君王要像面对上天一样的恭敬，这是古人所定的规范。 因为这种地方关系阴德最大了。 你们试看，凡是忠孝人家，他们的子孙没有不发达久远而且前途兴旺的。 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地去做呀。 什么叫做爱惜物命呢？ 要知道，一个人之所以能够算他是人，就在他有这一片恻隐之心罢了。所以孟子说， 没有恻隐之心，那就不能算是人了。 求人的就是求这片恻隐之心， 积德的也就是积这一片恻隐的心。 有恻隐心就是仁， 有恻隐心就是德， 没有恻隐心就是无人心，没道德。周礼上曾说， 每年正月的时候正是牲畜最容易怀孕的期间，这时候祭品不要用母的， 这是为了要预防牲畜肚里已经怀有胎儿的缘故。孟子说过， 君子是不肯住在厨房的附近啊。 这么做也就是为了要保全自己的恻隐之心，所以前辈有四种肉不吃的禁忌，比如说听到动物被杀的声音不吃， 或者在它被杀的时候看见不吃， 或者是自己养大的不吃， 或是专门为我杀的不吃。 后辈的人若要学习前辈的仁慈心，短时间内若做不到断食荤腥， 也应该依照着前辈的办法禁戒少吃啊。 照佛法来讲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是因为前生造了孽而投胎做了牲畜的， 等到他们的罪孽还完了之后，仍然可以投胎做人的呀。 做了人以后，如果肯精进修行，还是可以修成佛的。照这个说法，那么我们今生所吃的肉，难保不就是吃了未来佛的肉？ 并且现在的畜生在无量过去的前世中也一定曾经做过人，那么他们也可能曾经做过我们前生中的父母、妻子、亲族、朋友啊。 所以我今天吃的肉，可能就是吃我们前生的父母、妻子、亲族、朋友的肉了。而今天我做人，他做畜生，我吃他，我就造了杀孽，与他结下冤仇。 如果被我吃的畜生，他的孽债还清了，来世投生做了人，而我却因为杀生造孽，投胎成了畜生， 恐怕他也要报复我杀他之仇而来杀我吃我了。 这样说来，还能杀生吗？肉还能吃得下吗？况且吃肉就算味道好，也不过是经过嘴里到喉咙那段时候还觉得有味道，等到咽下肚子里去，还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呢？与素菜有什么分别呢？为什么一定要杀生造孽呢？ 千百年来碗里羹，冤生四海恨难填。欲知世上刀兵劫，视听图门夜半生。 上高边界，视听佛门。